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唉，又塞车，有排等。 上网听下 My Radio 节目，啲时间咪唔晒咯。 咦，系、哦，今个月月费都未交添。 使几耐啊？而家用部电话上网，用 PayPal 加埋佢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鬱敏踩場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廣大風波咧就越搞越大啊！ 广大风波亦都是广大 啊，唔系广泛 广泛地大镬， 咁啊报咗警添啦吓， 唔系佢而家即系嗰个录音咧啊，呢个商台播出嚟啊嘛，咁就而家佢就话要报警啊嘛，咁报警咁差佬就当有人报警求助处理咯，咁有啲律師啊行出嚟講，哦呢、這個即係喺法律咧就係呢個民事嚟嘅啫，民事都未必係，話俾你聽啦，係咪？咁你而家咪查咯，睇下邊個泄密咯，係咪？邊個係錄音啊？而家咪泄密嗰個已經俾你話要處理佢啦，嗰、那個叫馮敬欣，係咪啊？咁而家更進一步咧，就係喂成個完整嘅錄音帶，係咪？馮敬欣嗰個咧，你就當佢可以斷章取義，或者講得不盡不實，甚至乎你認為佢英文唔得，咁而家俾你聽曬李國昌嗰啲原話啦，係咪？党委书记佢都唔识做英文啦，大佬，党委书记系咪要一个党委书记咁系嘛系嘛，即系要 need 个党委书记 ，Hong Kong you， 但系 need 个党委书记咁系咪？党委书记佢都冇即时将佢变成英文啦，系咪？即系我哋先唔好讲佢内容几咁荒谬，系咪？咁呢件事本身就话嗱，呢个录音带被公开系嘛，咁啊传媒。咁有啲人就話：，你傳媒要交嗰啲新聞來源出嚟，話屌你咁撚樣都得啊！呢啲又係嗰啲屈榮賢之流啦，係咪？不如你揾把槍指住陳志雲啦，揾佢都有機會坐監。不過我認為佢都係緩刑多嘅，我估咋嚇。OK， 喂，報警求助啫。咁今日咩 case 咧？你佢有咩刑事成分咧？請問？喂，最多用你嘅角度啊！呢啲即係錄音嘅人人格有問題咁樣，係咪？咁啊话，啲手提电话收晒喎，点会录到音咧？咁有冇人装偷听嘅？咁屌你，咁你咪可以叫差佬嚟 check 咯，系咪？都冇用，都唔关事。嗯，嗰啲私人地方嚟噶嘛，系咪？我哋话签咗保密协议，啱啊！你违反保密协议嘅人，咁系要受到谴责嘅。你揾出嚟先咯，系咪？你咪揾出嚟咯，系咪？你冯敬欣嗰个你谴责咗佢啦，系咪？咁你报警即系想点啫？浪费警力。仲有堂堂一个高等学府，屌你自己行政搞到一撇屎咁样，喺个行政嗰、那个即系纯粹从行政嗰个角度嚟讲，呢、這个校政系咪搞到一撇屎啊？ 嗯， 你一撇屎就系你呢班所谓校委全部要承担责任，搵差佬嚟帮你抿屎，系嘛？你咪最多话喂，如果发现边个录音嗰、那个，喂，你治佢咩罪啊？请问系嘛？白痴嚟嘅，咁多大律师，你 Hong Kong U 去问下人啦，大佬系咪？喂，你校委会冇个法律顾问噶？报警啫你，所以我觉得梁志雄真系越老越回堂。喂，本嚟你嗰个公众形象都唔系太差嘅啦，做个即系啊立法局议员系嘛，跟住亦都系啊呢个金刀两就专帮马佬切前列腺系嘛，咁你钱又揾咗咁多，咁你又咁多公职系嘛？喂，而家嗰个标准工时委员会佢又有份系嘛？喂，林老，你孭呢啲咁嘅公职，令到你自己丢架？呢个标准公事都系噶，而家搞到最后变成咩呢？就是、合约喎、 嚟規範呢個標準雇佣時喎。哇，唔係話即係過去啲勞工界提出嘅一刀切喎。系嘛？你睇下韓國，我哋去考察過嘅人哋就一刀切，系嘛？四廿個鐘頭，系咪？多一個鐘頭就大佬100%補水咁啦。有啲行業豁免，系嘛？佢一開始做嘅時候就由大企業開始做，系嘛？然後小企業或者請兩三個人嗰啲咧，就有機會豁免添。最初你明，因為佢哋比較艱難啲，係嘛？譬如我山寨請兩個夥計嘅，如果你整個標準工時，咪即係叫我瓜仔，係嘛？咁嗰啲反為。即係最後執行，而係大企業行先嘅。人哋嗰個經驗就係咁樣。即係而家講緊係四五年前，我真係去韓國，我即係參加呢個立法會一個訪問團，係呢個標準工時嘅，係咪？講標準工時嘅。咁當然啲商界梗係呱呱嘈㗎啦。標準工時，大佬係咪？每日工作八小時，係咪？六天就48小時，係咪？人哋係5/8/40啫。我話俾你聽，係咪？咁可能即係。在香港一直工時長的情況底下，咁你即係資本家嗰個成本、企業家個成本，同而家你要定標準工時，咁佢一定就係咪個負擔增加啦？又有最高工，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咁你搞落去，我仲使做生意咩？佢有佢哋嗰啲講法，佢又唔講啊！唔吉產，你交10%利得税啫，係咪？屌你真係，你又唔講你交10%利得税喎，係嘛？即係呢個咧係有排爭論嘅。咁你喂梁志雄又做呢個標準工時嗰個委員會嘅主席，跟住而家又搞到一撇屎。香港大學你做校委會主席，最後一年啊嘛，而家任期都到啦，準備就俾李國章做，你又係搞到一撇屎。即係呢啲就係臨即係衰收尾啊嘛！呢啲就係、是。 嗯 你睇佢嗰日行出嚟，哇！即系我强烈谴责，跟住要报警处理，我就觉得真系喂一个人咧，老实讲真系嘅，你都超过70岁，我真系觉得志雄哥咧，你喂大佬，你继续去睇，即系帮啲麻甩佬医下佢哋嗰啲吓，即系男人病嗰个啦，系咪？你做咗香港大学校委会嘅主席，搞单咁嘅嘢，个处理，即系到咁样，系嘛？咁你話你梁志雄即係成個人即係個稱譽啦，個都有少少稱譽冇埋。李國章就唔使講，嗰個癲嘅，係咪？做中大校長嘅時候已經係大家都知道佢癲噶啦，做教育局長嘅時候大家亦都知道佢癲噶啦。呢個係一個癲佬嚟嘅，係咪？咁呢個癲佬而家咁樣係嘛？咁你發咩爛曬啫？係你噏噶嘛？啲嘢係咪？ 咁除非你否認咯。 咁你冇佢冇否認，佢覺得佢咁講係冇問題嘅，係嘛？佢覺得佢咁講係冇問題，佢點會否認啊？係咪？ 咁我仲加多樣嘢添啦。就頭先你講，你已經夠核突啦。但係假如呢個689佢連唔到任，呢班有半天吊嘅時候仲核突啦！真係嗰陣時真係俾人清算啦！真係。 佢而家所做嘅嘢全部都係。即系预计自己会连任嘅， 系啊！你即系你谂下，如果 冇晒装，如果周围插晒啲人落去， 一旦佢唔连任，你班友就真系啊，都唔知点算啦！真系 最近我睇到 AM730有一篇文咧，就系呢个曾玉成写嘅， 不要连任啊！ 佢话如果系啦，嗰篇咧一篇啦，系咪？咁你话如果即系佢个意思，即系话嗱，咁你个任期咧，即系譬如话你到2017年嘅6月30日啊。咁就2017年嘅3月產生新嘅特首啦。咁呢個3月到7月1日呢一段時間，你要即係新舊政府要交接啦，即係等於當年2012年3月份佢當呢、這個689當選咗之後，跟住曾蔭權就要同佢交接啦。於是佢就有個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啦嘛，就羅范招芬啊嘛，就嗰陣時隊呢個5司14局出嚟啊嘛。咁呢個5司14局隊出嚟嘅時候，就啱啱撞啱，即係立法會個會期已經係到咗最即係上一屆嘅第四屆嘅最後一年啊嘛。而最後一年嘅5、6月份，你攞嗰啲5司14局嚟，咁啊拉咪拉瓜扯落去啊，係咪先？就咁咯，係嘛？咁佢即係呢一個所謂交接。喂，到时如果你唔冇得连任嘅话，咁就个政府就变跛脚鸭政府。咁由嗰个交接新嗰个咧，又有困难，系嘛？咁呢个就系即系曾玉成讲嘅吓。 咁佢讲呢番说话都系另有所指嘅，我觉得就唔系纯粹讲个交接问题啦。 冇噶啦。 但系简单嚟讲咧，就四个字，唔系四个字啊。 就唔好跟車太貼， 唔好跟車太貼。 啊，你跟車太貼咧，就一定有意外嘅啊。 咁而家即係我自己收到風，就係啲建制派就有啲就想盡千方百計要呢個落八九，唔好連任。咁好多就其實好無奈，就睇下爺。有啲仲有一種觀察就係、是，唉，大鑊啦！屌呢、這個嘢咁中意鬥爭，咁呢個習大大睇個款又好中意鬥爭， 係啊係啊。 咁啊兩個啱曬河車，咁然後咧呢、這個即係。習大大咧就可能即系俾呢个六八九继续连任，咁啊即系一以贯之系嘛，即系斗争为乐，咁有种咁嘅睇法。 唔系我用上套用嘅上，好欣赏呢种风格。好欣赏呢种斗争的风格、 啊、即有一说是这样的当然李仪那些就 是无可救药的乐观派他就认为这个六八九挂得所以即有 两派的看法但是现在老实说即 是2015年的年尾呢目前都还是很多变数 但是刚才我想讲一样是说你无论现在这个六八九他连不连任但是手上佢而家罗智呢班人或者好甘心情愿话佢卖命呢班人呢係无所不用其极。即係所有而家我哋接受唔到完全係一啲好核突嘅嘢佢哋做到盡。咁我就唔係问一句啫就算我俾你689年都任 ,689 落咗台之后呢班人系咪会被人收拾呢我就一定会。就因为呢啲嘢你哋而家做得太核突啦。 所以呢即係有啲建制派啦或者即係香港有一啲管道啦即係可以通往北京嗰啲呢咁佢哋都有一个错误嘅观察啦、过去就认为反对派呢就搞乱香港啦係咪咁但係事实上经过呢个雨傘革命呢79日无功而还呢即係用返呢、這个啊即係我哋嘅伟大民主派领袖黄之锋嗰个讲法咁喂屌你真係无功而还咁你反对派起到啲咩作用啫係咪先咁你而家喺个立法会你见到嗰班民主派即係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係咪喺咁嘅情况底下咁你搞乱香港点呢班人点搞乱香港呢请问係咪真正搞乱香港其实以梁振英为首的港共集团嘛，而家就系、是，系咪？咁但系你误判啊嘛，如果你北京呢啲咁嘅即系啊共产党嘅即系吓而家即系呢班咁嘅揸 fit 人，屌你认为搞乱香港系呢一班咁嘅即系鹌鹑反对派，系咪？咁然后梁振英即系去收复呢班反对派有功咁你呢种判断你死得噶咯，系咪？咁事實上，而家香港搞到天怒人怨、神憎鬼厭，就係因為你六八九啫嘛。其實係你嘅行事作風嘛，性格決定命運啊嘛。呢、這個基本上就喺香港嘅政壇裏邊，無論係你係建制派或者係所謂反對派，大家基本上都有共識嘅，就係、是、呢個契弟係搞亂香港啊嘛。咁然後你習大大都認為佢，咦呢條友得喎，咁你就你都瓜得啦，係咪？咁所以而家嗰个判断就係、是、或者香港而家呢啲所谓有头有面嘅人包括啲商界嘅人佢究竟点样去判断即係而家香港呢个政局同埋共产党未来佢点样去部署係咪咁呢个就真係喂大家真係要啊蜂蜜 啊！蜂蜜长而 放眼量，屌你真系咪？ 你唔好念啊！人哋又话你系柳亚子噶啦，因为 蜂蜜长而放眼量，其实可以咁样解嘅。佢话你牢骚太盛，放长短。咁我话下一句系咩啊？六八九，下一句就蜂蜜长而放眼量。咁即系话咧，我哋伸长对眼睇呢个冚家铲点死啊？咁解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成个局就系咁样。好明显嘅，你系屌你真系以斗争为乐，挨此必报，系嘛？甚至乎有啲白色恐怖添，喺嗰啲建制派里边，你知唔知啊？譬如你梁锦松咁扑咗个头出嚟，咁有啲佢身边嘅朋友劝佢：，喂，松，你系咪想车毁人亡啊？咁系嘛？吓佢喎！屌你，即系话你而家哇咁样行出嚟，好似 帮我又咁讲， 要选特首咁又吓你喎！啊，曾俊华啲人又话：，胡苏仔，你真系收敛啲啊！吓、啊，如果唔系几时几日，可能又有单地嘅丑闻啦。咁即系而家喺嗰个建制派里边或者官场成日流传呢啲嘢，咁其实流传呢啲嘢，其实就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是、有个冚家铲就中意搞人黑材料。是咪你边个如果你影响到佢连任嘅佢就搞鸠你。呢、這个呢就叫做六八九。 在建制派里面的圈子我听不少的了，我已经是是吧，即是啲建制派嗰啲啊，唔妥佢嗰啲，哇！即系成日都喺度讲噶啦，已经。 咁即系个问题就系唔系话哦，佢专对付嗰啲泛民，即系专对付啲即系北京认为系敌人嘅人，系包括对付嗰啲佢认为佢自己嘅敌人都要对付埋，用同样嘅手段。 仲卑鄙啲， 仲卑鄙啲，可能系嘛吓？咁啊，一个啊 Dream Bear 大家都睇到啦，系咪吓？ 咁诶，即系又好难讲。呢、這个阿哥咁，你即系当初你睇佢，哇，即系义无反顾，屌落手落脚，屌你！即系佢哋呢啲又系托大，我而家话俾你听。一嗱，我真系好熟悉呢个人，呢、這个绝对不是一个坏人，系咪？即系口舌辩给，系咪？跟住就即系好捻似好捻有料咁样， 其实就 跟住咧就系、是、喂，屌你真系人哋逢人只说三分话，佢就唔系，屌你唔讲嗰句佢都讲鸠埋，你明唔明？就咁样，咁就要表示自己咧。嗱，有一种人系咁嘅，喂，即系等于啲记者啊，即系你都见唔少啦。啊，我同边个琴日食饭，我同某某某官员又啊通过电话，好捻威喎，成日攞出嚟讲嘅喎， 系咪？哪个？ 喂，屌你！喂，你好简单。我嗰阵时教书嘅时候，我成日讲，我系做一个政治新闻采访，政治新闻嘅记者或者编辑，切忌同啲政治人物勾肩搭背，要保持距离。因为你同政治人物嗰个关系系互相依存又互相对抗，你明唔明？又互相利用，就系咁简单。当你一日离开你个新闻工作嘅岗位，屌佢识你老鼠，系咪啊？你试下李慧玲，你谂下你而家一锤定音都冇啦，佢而家锤定音个影响力梗系远远系细过点喺商台每日做节目啦，系咪？屌你净喺个网度睇到，咁啊佢都中意打飞机，咪有机会睇咯。咁你望住个样，你又唔会打飞机噶啦，系咪？喂，嗰、那个问题就系、是、你个影响力系极为有限，咁但系至少你都可以成日喺度夹下呢个夹下嗰个，系咪？但系当你喂冇咗个。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平台，冇咗呢个 media， 屌食你老鼠咩？系咪？所以我成日同啲即系做新闻做嗰啲政采访政治新闻嗰啲记者讲啦，譬如你而家立法会见到啲采访立法会新闻嗰啲，咁嗰啲议员又同你倾偈啊吓，又即系啊，你间唔中你都见到嘅，系咪？即系坐埋一堆去饮茶啊，哇，好似好 friend 咁啊，嗱一扎嗰啲靓妹就围住嗰啲咁啊议员喺度倾啊，咁样，屌佢哋连佢哋个名都未叫得出，系咪？好啦，稍微资深啲，同佢哋熟啲，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俾佢嗰啲，系嘛？咁佢应酬你，都系因为要采访新闻，都系因为要见报，就咁啫嘛。其实系你明唔明啊？好似今日有个商台记者打俾我，可唔可以电话录音啊？唔使啦，我而家讲咗，你中意报就报啦。咁我都费事睬你啦。但系佢哋唔系噶嘛，系咪？咁你即系、就是、你有呢一个咁嘅工作嘅身份，特别如果你嗰张报纸有影响力嘅添，咪你梗系大佬得闲嗰啲官会打俾你添，啱唔啱啊？调翻转，即系小弟当年做呢个商台吓、啊那个节目，夜晚黑个节目最多人听嘅时候，哇！大佬打电话俾啲官，边个够胆唔听啊？系咪即系咁？即系等咗大班啫嘛。朝头早 call 边个就要听，唔听佢就喺个节目屌柒你，系咪？哇！咁点得啊？系咪先？即系等于佢做 DBC 嘅时候打电话要同人攞广告，唔捻讲不讲过搞鸠你，咁都系照出啫嘛，同出一辙，系嘛？你冇咗呢个身份，你冇咗呢个地位，屌你咩官识你老鼠咩？啲政治人物、立法会议员识你老鼠咩？就系咁啊！所以我成日告诫我哋嗰阵时，即系做呢、這个喺报社做管理阶层嘅时候，咁我哋成日告诫嗰啲啊，稍微即系啊。站露头角啊！即系喺呢个圈子度，即系可以随时 call 边个就边个听你电话嘅呢啲人，我哋都经常提醒佢，真系识你老鼠咩？系好现实嘅，点解同娱乐圈系一嚿样？话俾你听，政治咁啊，对娱乐圈嚟嘅，咁啊又系嘛？所以你而家即系以为哇，好有关系啊，如何如何咁，其实都系即系等于站角样嗰阵时。在商台做我节目监制 ，call 人系咪 ？call 人嚟做节目，啊想中文节目咁，佢话我屌我又系胡搞虎威嘅咋，咁我话嗱你咧要储晒呢啲 content， 将来系有用嘅，所以佢嗰本天书好犀利，我好多时候我要揾人啊，唔理你咩界别，我就打俾阿湛国阳，我 Toby 某某人嘅电话有冇？得两分钟之后啊，俾你咁我屌嗰本天书嘅紧要啊，你话？系咪？ 咁咪可以輸入電腦添啊！佢仲要不斷去 update 好啦，咁跟住佢第佢離開商台之後，咁啊去 Now 咁又做一個節目監製，又係 call 人，又係搞個半天書，跟住去 TVC 又係咁樣。喂，大佬嗰、那個係揾食嘅本錢嚟噶，你明唔明啊？咁但係你要有個平台喺度先得噶，係咪？你冇個平台喺度，係咪？邊個睬你啊？係咪？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嗰陣時成日同啲。啊！即系啲新進嘅記者啊，或者跑政治新聞嗰啲記者，我哋成日就話俾佢聽，係要咁樣嘅，係咪？咁你而家睇到六八九佢嗰個佢哋嗰個陣營裏邊嗰個所謂新聞統籌專員，屌你咩呢條友？你有冇見過一個咁撚醜樣嘅人啊？係咪？不特止個樣衰人賤格，係咪？佢做新聞統籌專員，咁你話幾大鑊？你話係咪？咁然後咧？而家新聞處長叫聶德權，以前做社會福利處處長，喂，佢就俾你騎住嘅，等於係嘛？咁你所以搞到而家啲新聞官係好無人，所以呢一個政府不單止即係話係崩壞，而且你係將香港原有呢個所謂即係、就是、行之有效、高效率嘅一個公務員隊伍咧，俾你搞散曬嘅，而家係，係嘛？咁你點搞啊？是吧你说啊民主派你看他对民主派的那些不介意辞职看到的嘛是不是是吧但是建制派里面他都很多敌人是吧但这些建制派也有一个困难就是要夹住阿爷是吧所谓阿爷那你都要喂最近要望下上面的老细怎么看是吧都不敢太放肆是吧要看看啲老細點睇？揣摩一下上邊嗰啲北大人嘅嗰個睇法，所以最近就一路喺度，大家一路講：喂，究竟習大大係咪真係俾呢個契弟啊？即係對呢個契弟嘅所作所為係咪有好正面嘅評價咧？咁大家就成日睇呢個，所以有時你諗下，你中國人係嘛？即係呢啲政治人物一個悲哀。 几痛苦咧，做呢啲人系嘛？ 你意志反台 系啊！ 老实讲，你1200个选举委员，你有即系超过肯定有超过600个系唔到690嘅，但系有几多个真系有意志，真系到时头头去对家？ 冇咁你就算上次佢都系得689票啫， 所以有个名咯。咁但系记咗样嘢啊嘛，好似阿李嘉诚先生咁样，咪减咗同你 say no 咯 咁李嘉诚 say no， 佢有呢个条件嘛？哦，系李嘉诚嗰个系系嘛？佢有呢个条件啊嘛？咁你其他边有呢个条件啊？ 咁佢都付出代价嘅，咁佢都有付出代价嘅。 俾人关啦，最近又氹翻佢啦，真系即系发觉唔对路啦，即刻最近又氹翻佢啦。 所以有嘅不妙嘅可能真系令到689连任嘅啫。 不过不需要顾呢啲嘢嘅，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好简单嘛。你而家搞成咁样，大家系切肤之痛。你一个港大，即系喺我哋读书个年代啊，即系望其门而不得其入。今日就有呢道门，你都唔系好想入去吓、啊、因为记得前一排有个佢哋个高层人员讲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China。Don't come to Hong Kong U， 咁你听呢一句，听完呢句之后，你真系唔想Don't come to Hong Kong U。 咁你而家翻大陆咁冇嚟Hong Kong U 啦。 咁你而家仲加多一个啊，将会成为呢个校委会嘅啊，即系主席嘅李国章系咪？ 有啲人话哇，而家港大搞到咁，系咪有啲难度啊？即系六八九可能真系会停一停、啊。我话好难， 唔会。 屌你谂乜？你啲人越反对佢，就越要俾佢做。 佢从呢种咁嘅斗争嘅情况，得种一种快感啊！ 与人斗其乐无穷。 系咁啊，嗰个系毛主席讲嘅。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村斗其乐无穷啊！中国有7亿人，不斗行吗？屌你！不斗行吗？ 系 好。咁我哋就吓、啊又要喺呢度呼吁大家啦咁啊 30号咯，系啊29号咯， 系啊月费，咁啊呢个系最后一次讲啦，我 唔系呢个月，你话 呢个月最后一次讲，呢、這个月真系凄凉，个个月都要打月尾就一路黑， 系啊 求黑， 你千祈唔好讲黑。吓、啊，呢个系一个相当之正大光， 个个月都系标美会， 啊，标美会， 系啦，几好咧， 个个月标嘅就唔系美会啦。 个月标， 标个月标，因为美会， 美会就是、美会咧就是、因为美会就系个个都标捻咗钱，最后嗰份会，咁你即系等于唔使俾息，你明唔明啊？佢哋嗰啲标咗嗰啲全部要俾息，咁你嗰份会就大啦。如果你唔等钱使，就要标美会，标美会意思系咁样，系嘛？即系标美会就系你唔使等钱使就系、是、嗰、那个就系叫标美会，系嘛？如果等钱使嗰个就唔系叫标美会，系嘛？咁啊，希望大家帮帮手啦。今日三十号，听日三十一号啊嘛，唔系唔系，今日廿九号，听日三十号，三十一，咁即系仲有三日。系咁啊，请大家即系帮帮手啊，咁咪 PayPal 啦。如果唔系，得闲就行上嚟俾啦吓。咁啊，希望尤其是即系我哋有啲新嘅节目嗰啲咧，就大家俾啲鼓励支持佢哋。 我都讲下啦，咁而家素人起义就有两个节目喎。 啊，跟住拆两个节目啊嘛。 节目一个就黄台阳同埋梁天琦，一个咧就系郑锦满，系咪啊？咁啊，大家都鼎力支持啦。 几时开始啊？素人起义两个呢个？ 十一月我听我说，十一月我听我十一月，十一月 咁啊，咁啊下个月嘅事啦。你呢个月俾咗素人起义先啦， 系啦，好， 系咪？咁啊，四眼乜乜乜啊，屌咧！起义四眼乜乜乜，五国五民啊嘛，好，咁啊，休息阵。